开封有我包青天，铁面无私便走间，相府豪杰来相助，黄巢和马汉在身边，钻天树山青如烟，这地树是条好汉，穿山树铁壁身穿，翻江树身手不凡，青毛树一身是胆，这武术一介金兰，七侠五义流传在民间，钻天树身轻如烟，车地树是条好汉，穿山树铁壁身穿，翻江树身手不凡，金毛树一身是胆，这武术一介金兰，七侠五义流传在民间。 谁能知天有几高？